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集美卢沟桥商场9月23、24尖叫双庆日，家具建材全场50%起售，购物3%现金返还，积分抽奖样样有，提前选购畅快过11，详询83866202。 十一大放假，优惠提前享！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9月23日，十一超底团购聚会来袭，进店购车即享六重大礼，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详询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9月20日，涿州市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第二季举行了复赛抽签仪式，通过抽签决定了复赛比赛顺序，至此大赛正式进入复赛阶段。本季广场舞大赛通过海选、复赛、总决赛的形式进行。为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整治工作，有效遏制违章建筑和乱搭乱建行为，涿州东城方阵高度重视，重拳出击，坚决遏制了违章蔓延势头，坚决严厉打击了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该镇将继续加大土地巡查执法工作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违建一处强拆一处，保持对违法建筑治理的高压态势。为保证两违整治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9月18日，涿州市东仙坡镇组织镇村干部观摩全镇两违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实地观摩结束后，该镇立即召开动员会，对整治工作中措施不力、行动迟缓、工作不实的个人，要坚决启动问责程序，确保9月底完成两违整治任务。9月18日，河北省第七届天宝杯高尔夫城市联赛在京南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正式开赛。来自石家庄、保定、沧州、廊坊、涿州等十支代表队参加了此次活动。我是李洋洋，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心里太清楚了，其实他不爱。世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不是可怜吧？我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俩又在哪儿？

遥远的地方。 要我等多久？把一生给你够不够？背离了面面中的所有，离乱中日月依旧。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一生的你够不够？驱散了征战，一世深秋，吹落山风，叹千秋梦。 前世天注定，白月西风雨里奔波着，如今已沧桑的你，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何止是一个而已。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一点的如此的美丽，就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心。让我再次看到你，在古老的梦，落满山花花照如银彩衣。我再次看到你，在爱的故事，几阵阵烟波里往哪里去？前世天注定，白月西风雨里奔波着，如今已沧桑的你，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何止是一个爱情。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一点的如此的美丽，就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心。让我再次看到你，在古老的梦，落满山花花照如银彩衣。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中秋佳节选好礼，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良乡永宁电器国庆大促，9月30号到店就送一斤鸡蛋，电器惠民补贴最高2000元，电水壶9.9元，32寸电视899元，7.6公斤半自动洗衣机399元，所售电器售后均有保障，只换不修，买电器就到永宁，地址在永宁家居广场4层。 英国庆庆中秋，永宁家居广场首届家装补贴节来了！9月30至10月8日，荣耀开启，家具、建材、家装补贴可高达3000元，现场品牌家居1元起拍，满额抽奖不限量。手持永宁家装补贴卡，到店即领精美礼品一份，比开业更劲爆的优惠力度，尽在永宁家居广场。良乡店地址：长虹东路56号。 策划找鼎火，设计找鼎火，制作还要找鼎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鼎火。 鼎火是谁？北京鼎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鼎火。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盛会相聚923，集团电庆艾特北京大兴京城悦吉利 4S 店、北京房山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将于本月23号盛大开幕，共同见证吉利汽车星辉之路上的又一亮点时刻。届时新车团购、 DIY 互动节目、售后续保、延保、养护品、老客户优惠新政策全部呈现，京城悦沃德龙鼎邀你以全新的方式莅临品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才显得鲜活，我还能说些什么？从来你不属于我，不属于我。云儿不懂天空的愁，你却是不懂我的伤痛。明天不再有你的温柔，光靠回忆撑得了多久？我又能做些什么？既然你还是要走，还是要走。要降落，你就这样来去匆匆，只剩下命运嘲笑着我。有句话一直没有说，有个人一直占据我心口，天色还在辉煌时候，云却挥挥衣袖。

住你的手，说声再见。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我送你离开故乡，因为雨我们听不见彼此心里的哀怨。该说的话已说过千遍万遍，无法说出的感觉飘在雨里面。当泪水模糊视线，我发现你不见，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你在他乡还好吗？可怜泪水当时双眼。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让冷雨